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9号星期四，农历11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系列报道《新发展新格局》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各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栗战书同芬兰议长举行会谈。 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取得圆满成功。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冰雪运动，感受冰雪魅力。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欢迎各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美国过去一周平均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了4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021年，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021年的中国，刚刚摆脱贫困的山乡村寨纷纷开始描画乡村振兴的新蓝图。在湖南沙洲村，曾经帮助村民脱贫的小黄姜迎来大丰收。通过品牌化、规模化经营，今年小黄姜种植面积扩大近3倍，一下就给村民增收300万元。 老板，我到喽。 在重庆城口县，生鲜电商的入驻让去年刚脱贫的村民饭桌丰富起来，有了新鲜鱼虾和瓜果。朱万成老人还学会了手机下单，第一次尝到了哈密瓜的味道。在贵州黔西南州，包含491项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给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建立起全方位的保障，帮助他们成为新市民，在新的环境中过上好日子，享受好生活。 是党让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党带领我们砥砺前行打拼出来的。 为人民谋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苗族脱贫农户家中，牧民集中安置新村，询问百姓生活居住情况。来到生态茶园、螺蛳粉生产集聚区，查看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情况；走进便民服务中心、卫生室，了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看看有哪些事儿，我们要办好。 在广西，习近平总书记说，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绝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此我们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开局决定全局，起步决定后事，因此这一年对于我们完成既定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今年浙江成为全国首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继续贯彻八八战略，在促进共同富裕上为全国探路。以26个山区县为突破口，升级版山海协作正在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逐步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倍增。在新的薪酬激励制度下，缝纫机技术工人王杰凭借过硬的技术水平拿到了10万元的股权，明年收入将增加2成多。 每年的年薪嘛，跟包括到年终的一个奖金算下来也有好几万，这个肯定高兴的。 不仅是浙江，多省份都在加快域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省域间东西协作的领域也在不断深化，带动欠发达地区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十四五开局之年，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中，人民至上一直是最鲜明的底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稳就业、保民生，持续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今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726元，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952元，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动力电、硬化路、4G 网已基本实现村村通。今年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今年1到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133万，同比增加12.2%。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4万个，都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今年出台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首次按照不同人群的需求，明确了政府兜底保障的9个领域、80项服务项目的具体要求。 首次从老百姓的视角切入，分类说明，作为老人、儿童或者残疾人、病人，我可以享有哪些基本公共服务，什么样的服务标准，通过标准化手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能化。 从67种国家医保目录外独家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价61.71%，到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到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从保障房建设到城市提升行动；从数字化技术服务老年人到发展托育新兴产业；从打造15分钟生活服务圈到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发展。十四五开局之年，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在逐步改善，老百姓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 我们也不用走得很远，吃住行衣都在家门口解决了，挺好，挺好，挺好。 以前是他们都说是去到上海医的，现在我们原来有阜外分血管医院得做这种手术，这个我真的非常满意，很开心，因为他手术非常成功。 亲里们给我们老人家里安装了四老椅、洗澡椅，还安装了自动感应灯，洗澡坐在防滑的洗澡椅上，很安全，真是小改造起到了大作用了。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心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将戮力同心，不懈奋斗，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在共建共享中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 连日来，各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两个确立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懈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这里是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希望小学，每周五的第二课堂备受同学们欢迎，写书法、制泥塑、学音乐、做航模，同学们置身其中，培养兴趣，快乐成长。 我们学校就像一个大花园，每间教室都有多媒体，我特别喜欢我们的学校。 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建设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西藏，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全面建立，各级各类学校数量超过3300所，县域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发展。 亲身见证了西藏的教育事业日新月异，见证了我们学校的巨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是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的结果。 站在新的起点，西藏将按照全会要求，不断完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落实好15年公费教育政策，扩大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推动现代职业技术教育改革。 西藏教育系统坚定不移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诚信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信心，转化为做好新时代教育工作的实际行动。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 从教育医疗到社会治理，各地紧紧围绕全会精神，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天津聚焦老年人安全，打造社区智能服务平台，通过实时监测家中水电燃气使用情况以及健康感知设备，主动发现老人异常，及时提供帮助。目前已服务2.6万户老人，明年将在全市推广。 只要你每天健康了，政府都放心，所以我感到非常的幸福。我们党不是在人民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所以受到人民的拥护。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就是说一定有信心、有决心，未来比现在一天比一天好。 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摸准居民群众各种需求，及时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如今，小到老人1:1智能服务、助餐助衣，大到老旧小区改造、延长集中供暖时间，天津通过实施一系列民心工程，不断提升民生福祉。 现在在我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项目就有127项，让我们居民群众在家门口办事，方便群众，让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坚持人民至上，十四五期间，天津2000年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将基本完成，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超过1350公里，养老机构实现医养结合服务全覆盖。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我们要深刻理解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并落实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更加精准化、精细化的基本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美好生活建设贡献力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芬兰议长维赫维莱宁举行会谈。栗战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尼尼斯托总统战略引领和推动下，中芬确立了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和友好合作指明了方向。栗战书指出，成熟和稳健的中芬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期待，希望双方继续加强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巩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人文交流，夯实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欢迎芬兰代表团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芬兰议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保持高层交往，深化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代表与议员间的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借鉴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加强在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栗战书介绍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情况。 他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赫维莱宁表示，芬中拥有长期友好交往历史，去年双方共同庆祝了建交70周年。芬兰将积极参加北京冬奥会，并期待取得好成绩。芬兰议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促进两国在自由贸易、抗击疫情、气候变化、冬季运动等各领域的合作。 今天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进行了全程现场直播。 此次太空授课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分设4个地面分课堂。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同学们，你们好。大家还记得我是谁吗？我是太空教师王亚平。 同学们好，我是指令长翟志刚。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 在约60分钟的授课中，航天员介绍展示了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纸花转等神奇现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这是浮力消失实验，通过天地对比向同学们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物体在水中失去浮力的现象。 这是因为浮力是随重产生的，在太空失重环境下，浮力几乎消失，所以乒乓球不能像在地面一样浮起来。同学们现在是不是对浮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呢？走你。 水球光学实验向同学们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光干涉现象。 同学们，现在你们是不是看到一正一反两个像呢？坐在地面上可是很难见到的哦。 泡腾片实验则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水球形态和内部变化，以及颜料的扩散现象。 泡腾片在水球里不断的泡腾，产生了很多欢乐的小气泡，但是在失重环境下，气泡只是在不断的产生，并没有离开水球。 授课期间，航天员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 通过这节课跟3位航天员对话，让我对宇宙产生了无穷的兴趣，并且我还多了一个关于航天的梦想， 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科学知识，也让我体会到了科学的乐趣。 我觉得我们澳门青少年也更应该要胸怀壮志，敢于有梦，要用智慧汗水去打造自己的智慧飞船。 那我也会用他们的自律以及他们的坚持来继续鼓舞自己，在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方面继续努力，好好学习，为将来为国家做出贡献。 我也希望在孩子们心中种下航天的种子，种下科学的种子，那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成长为这棵参天大树的。 后续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太空授课活动，积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和文化，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航天科普教育。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多地迎来冰雪运动热潮，越来越多群众参与其中，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进入12月，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室外温度降到-10度左右。在齐齐哈尔市的200多块室外天然冰场上，众多冰雪运动爱好者驰骋冰面，一展身手。 通过经常参加这项运动呢，自己很愉快，然后我们的老年生活啊也显得丰富和多彩。通过积极的参与，为我们的冬奥会的到来加油助力。 各地群众性冰雪活动精彩纷呈，天津的冰壶对抗赛上，12所高校的学子切磋竞技，辽宁沈阳举办速滑、冰上舞蹈等多种大众冰雪比赛，内蒙古鄂尔多斯开展冰雪趣味活动，雪圈转不停、雪地摩托赛等项目趣味足，群众参与性高。新疆阿勒泰市还设立越野滑雪共享体验点，免费提供场地和雪板、雪橇等装备，方便大家上冰运动。 我们在这里有共享的滑雪场，有共享的板儿，我很喜欢滑雪。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为冬奥会加油。 如今随着滑雪设施提档升级，更多群众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在湖北神农架国际滑雪场重新整修的13条雪道对外开放，吸引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打卡体验。在四川广元汉雪场也受到市民欢迎，高弹塑料材质的雪道让滑雪者有和滑真雪一般的感受。甘肃嘉峪关因地制宜，依托悬臂长城建设滑雪设施，发展雪地娱乐、冰雪运动教学等，和冰雪有约，成为青少年体育活动的新选择。吉林延吉的13所学校把体育课搬进了滑雪场，2000多名同学在雪场上参与滑雪项目，掌握运动技能。在广州，一些学校还利用轮滑与滑冰的相似之处，开设陆地冰球、轮滑球等特色课程。山西推广青少年滑雪项目，建设冰雪运动特色学校等，带动越来越多青少年参与其中。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有关情况。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到中度老龄化社会。意见强调，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宜居环境，构建居家养老15分钟生活圈。我国将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深入推进医养结合，积极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让老年人长寿更健康。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8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60例。截至12月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190例。截至12月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7493万1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在工业品价格方面，随着保供稳价政策落实力度不断加大，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1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12.9%，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出台实施方案，组织上海、江苏、浙江的有关市区与安徽皖北的阜阳、蚌埠、六安等8个城市结对合作，从产业、技术、人才、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帮扶，推动优质民生资源共建共享，实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教育部今天公布了新修订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新版规定删除了此前有2次测试间隔时间的要求，扩大测试服务供给，取消属地报名要求，明确电子证书和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明年1月1号起，该规定将正式实施。今天，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了首场招展宣介会，农作物种业专区线上宣介会。来自海内外行业协会、种业和食品企业等近100位代表线上线下参会。第5届进博会将新设农作物种业专区，推动种业领域务实合作。 昨天，国家药监局应急批准由清华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及罗米斯韦单抗注射液联合用于治疗轻型和普通型且伴有进展为重型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年龄在12到17岁、体重大于等于40千克的青少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这是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支持下，我国首个获批的自主知识产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召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定位与展望线上研讨会。研讨会围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和香港在人民币离岸中心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会上，人民银行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挥好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头堡作用，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大的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起推出两集大型专题片《启迪美式民主》，该片用大量事实说话，近距离审视美式民主在国内的乱象和倒退，以及在国际上的失信与示威。美式民主究竟是为民主还是为霸权？今天23:30，请关注 CGTN 英语频道 ，CGTN 官方网站同步上线。CGTN 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频道随后也将陆续播出上线。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8号在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奥运会是为运动员举办的，欢迎各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巴赫表示，本月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这是很高的数字，也是一种表达对北京冬奥会支持的特别方式。决议实际上也是在要求联合国成员国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合作，以成功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 各国政府官员是否出席奥运会，纯粹是各国政府自己的政治决定。我们一直以来都关心运动员，我们欢迎他们参加奥运会，并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亿6650万4411例，死亡病例为526884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953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9.32万例。8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51739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1714例。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目前美国7天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近12万例，过去一周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增加了46%。英国8号宣布，过去24小时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131例，连续2天超过100例。该毒株累计感染568例，目前英国累计确诊已经超过1061万例，累计死亡超过14万例。英国政府8号宣布启动包括居家办公、强制戴口罩等措施在内的疫情应对计划。俄罗斯外交部8号表示，俄方当天召会美方，抗议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在黑海水域上空不断升级的军事活动危及民航安全。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军机在没有进行无线电通信、未提供飞行计划且未获得空中交通管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飞行，是危险和不可接受的。本月3号，一架美军侦察机在靠近俄罗斯空管区域的黑海开放水域上空时急降并穿过民用航线，在该航线飞行的2架民航飞机紧急调整航线，才避免发生空中碰撞。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